亲爱的，我喜欢你。我一直觉得这一句话特别的神圣，任何其他的修辞都会让这一句话反而显得没有那么坦荡。初高中的时候，喜欢你一直是我心底的习惯，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，是渗透进我生活每一天的安静存在。我觉得并不需要说明喜欢是什么原因来解构这么神圣的情感，但如果你想听，我也愿意慢慢讲给你听。我贪恋你的美丽，我崇拜你的直率和勇气，我特别感谢你对我的每一次热情回应。但是周一涵有的时候也会很可恶，比如说生气了就会不理我，有时候不开心的时候也会感觉冷冷的，让我不知道他现在对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。而且我也是那种别人冷落我我也会冷回去的人，这有赌气的成分在，也可能是我的一种本能保护吧。我知道这很不好，一段关系里我觉得最忌讳的就是把话憋在心里等着对方去猜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想我会试着坦荡一些，尽管可能这些话说出来的时候会让我们不那么愉快，但我也愿意去学着说，周一涵，我们需要谈一谈。因为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意因为一些小事就错过你，我也会努力克制这种自我保护心理，会放下一些多余的自尊，因为我们是恋人不是敌人。其实不擅长说这些，而且我感觉你似乎不太喜欢这样讨论有点远的未来。那就说说现在吧。不知道你在我们的关系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？昨天问了很多，你跟前男友和暧昧对象的感受，没有问我们的。我觉得，现在比一个人生活要更加开心，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。其实缺少一个郑重其事的表白，我一直觉得有所亏欠，所以现在我只想再次很认真很安静地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